诗篇第十篇。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？恶人骄横地追逼困苦人，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。因为恶人以自己的心愿自夸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，并且轻慢他。恶人面带骄傲，不寻找耶和华，他的思想中全无上帝。他的路时常亨通，你的审判不在他眼里。至于他所有的敌人，他都向他们发怒气。他心里说，我必不动摇，世世代代不遭灾难。他满口咒骂，欺诈欺压，舌底尽是毒害奸恶。他在村庄埋伏等候，在隐密处杀害无辜的人，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。他埋伏在暗地，如狮子蹲在洞中。他埋伏以俘虏困苦人，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。他屈身遵服，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的暴力之下。他心里说，上帝竟忘记了，上帝转念永不观看。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上帝啊，求你举手，不要忘记困苦人。恶人为何轻慢上帝，心里说，你必不追究。你已经察看护念人的忧患和受苦，放在你的手中，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你，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。求你打断恶人的棒臂，至于坏人，求你追究他的恶，直到正尽。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，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。耶和华，困苦人的心愿你早已听见，你必坚固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，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世上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